以农业、畜牧业和粮食部长维克托·格兰黑·梅雷为团长的车道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代表团8月10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。